这场漂泊的大雨让我想起了台北，从车站到清晨的电台一样都有人喝醉，穿过金色的边陲，总有思念的人得到安慰。我们走在天桥下的阴影里，想当个漂流瓶，飘来飘去谁的怀里，错过新的假期，没有变好也没有变坏的25岁。